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欢迎各位收睇八点钟新闻报道，我哋嘅主持人 Raymond Lai。今集嘅嘉宾咧喺我嘅左手边咧有 August 同埋 Angus 我真系，所以我真系报道唔到新闻，即系一对住个镜头咧，非常之生硬，同埋系唔系识讲嘢。 系咯，点解咁噶？ 任何人对住镜头都有 camera shy 噶啦，你冇咩？ 冇噶 吓，因为天生系一个明星。 唔系我，因为我中学已经做好多呢啲咁嘅嘢噶啦。 对咪 Angus 先生， 其实唔系啊，多拿真系噶，佢咧对住 cam 好自然嘅，我真 系试过 嗰次唔知做嗰个咩唱歌，一齐唔记得做嗰个活动咧。 咩唱歌活动？ 有一次 你跳老舞呀嘛？呢排系 唔系啊？嗰阵时特登去马山同你拍条片咧、 哦，唱歌 嗰、那个系 试问谁 啊？系啊系嗰、那个咧，佢、哦、一剔过真系得噶，系啊 系咩？系 啊, 啊, 啊, 啊，真系 OK 啊， 我 今日 咪访问我，咪就剔过。 系啊，一剔过噶真系咧，好专业。 咁太迟发现你呢个技能啦，应该一早发现你呢个技能，捧你做明星啊嘛。 我小学已经做舞台剧， 你咪好似降正宇咁咪几好，得闲唱下歌系嘛？你只要廿零岁嘅时候，学完要写文啊嘛，你可以唱歌，咪一文一舞咯。你可以跳舞嗰个舞啊嘛。 唔同嘅人有唔同嘅。 系啊，好低调噶，其实。 你系咪 啊？系啊，好低调噶。 今日有好多新闻洗咗版，吓、啊、最新一单洗版嘅咧，就系、是、本人六点几嘅时候打苹果嘅 Facebook。哇！呢单嘢我真系虽然支咪咧，唔系啊，发碟罗汉斋炒面有嚿屎嗰单。 咩嚟 噶？你唔知啊？真系唔知啊？ 唔知点啊？讲啦， 你讲先啦。 因为咧， 就六点几嗰时候好似食紧 六点几嘅时候咧，我睇到苹果个 Facebook 咧就出咗单新闻，就话今日晏昼咧就喺蓝田咧有对夫妇就嗌咗个罗汉斋炒面，但系发觉佢嚟嘅时候咧，碟罗汉斋炒面有两嚿嘢好似屎。咁个问题就系话，你发觉有嚿嘢似屎，你食唔食啊？梗系唔食啦。咁但系嗰对姓何嘅夫妇咧，就竟然。粉身一搏，试下将个嘢摆落口，嗰种娓娓道来就话俾你听，呢嚿嘢咬落个口咧，好似粉状一粒一粒散晒嘅。 你唔系有咩政治隐喻啊嘛？ 你唔系话想 就 人 要 试 下，即系讲停嘅。你唔系譬如你唔系话九龙东有两嚿屎喺度啦，有啲人真系想去试一试先话俾你知。你唔系有咩隐喻啊？ 粉底嚟嘅粉人， 佢撕完咩热狗啊、和羊大嗰啲系嗰啲嘢啊嘛？你唔系 想 嗰啲嘢啊？ 你讲噶， 你 冇讲噶。嗱嗱，唯一一个背住先嘅啦，你 又系讲呢 个 嘢， 我纯粹系一个问题嚟嘅啫。你又讲个蓝田啦，又话咩罗汉斋啦，又话食屎， 又话屎食屎啊， 系咪先？ 又摆落口先知啦。 咁话，喂，而家有两嚿屎落嚟九龙东、啊， 几大都车两支旗落去，以身试法嗌碟罗汉斋炒面，睇下有冇屎啦，何人达？ 系咯， 你唔做嘢啊嘛？ 你而家系咪即系话九龙东啲人就系要硬啃黄杨达呢两嚿屎啊？ 系要食屎啊！ 我觉得佢应该以身试法落去 order 一碟。罗汉斋炒面，睇下有冇嚿屎喺度。 讲埋先啦，快啲 讲埋先，讲埋先，讲埋先。 佢嗰种对粪便嘅形容系，即系隔住个 mon 都觉得臭，唔系觉得臭咁简单，而系你会觉得佢仔细形容点样咀嚼嚿屎系粉状，因而系确认呢一嚿系屎。 嗯，嗰间餐厅叫做香港十八，嗱呢个我觉得真系有少少政治嘢喺入边咯，一定有政治。 哦，系十八席同十七席嗰个分别。 系啊，嗱呢啲丽港城商场香港十八餐厅五线，就如果星洲炒米罗汉斋炒面， 咁如果俾佢入咗十八，系啦，席 系啦。咁样啊嘛，系咪先？ 就香港输了 嗱，你要记住，仲要嗰啲嘢 就香港食 州 屎尿，大佬 嗰碟嗰样嘢咧，唔喺星洲炒米嗰度喎， 喺 佢本土嘅罗汉斋嗰度喎。 但系食斋喎， 系啊，系咪 食斋有咩隐喻啊？ 食斋有咩隐喻咧？唔系讲下啦，呢啲嘢就讲真，系咪？ 我哋又唔系本土动物，所以我哋系食荤嘅。食斋即系话佢系拥抱本土思想。食斋嗰啲咩 斋？斋五雷轟頂啊！ 嗰啲 organic 嘅斋嚟噶。 系啊， 全部都系香港 organic 生产品 挑你啊，郭思华揾嘢。 咁试问一啲本地 organic 嘅素菜有嚿屎有几奇啊？香港人 你咪真系隐喻噶？ 食屎噶啦！ 你真系隐喻紧噶？ 我点知啊？ 你只不过系讲一则咁嘅新闻。 我真系讲一则咁嘅新闻啦。洗版呢单嘢，哇！好彩佢唔系今朝啫，即系六点钟呢单，我真系爆炸呢单。 如果大家睇苹果动新闻咧，我要同大家喺呢度讲一句。 食环署嗰两个职员真系好尽责，佢哋闻一闻之后话真系几臭。 多谢你咁笑啦， 佢真系怼起嚟问： 喂，有冇搞错？嗰嚿屎系湿嗰啲。 系啦， 喂，嗰啲屎嚟嘅，真系 呢样嘢真系好值得讲。你明唔明白？ 即系呢啲屎嚟嘅。 你阿多娜，你喺个厨房度煮起碟罗汉斋得啦，唔好再 show 俾人睇。 点会系干？点会系粉啫？ 唔好再 show 俾人睇。 唔系，我觉得呢嚿屎里边仲有啲花生未消化嗰啲嘢添啊！ 够啦，够啦， 花生够， 你太多含 花生当， 你太多含义啦。呢嚿屎有花生喺度， 花生有 系咯 嚟嘅 呢啲嘢。 原来你系间谍嚟， 唔系你见到先知，你见到嚿屎一粒粒嘢噶， 得啦，唔系，我真系想知道，你如果喺厨房，你整紧碟罗汉斋炒面，点解 窝嚿屎？ 李嘉诚嘅商场入边，香港十八俾嚿屎你食，你食唔食？ 梗唔食， 焗住要食， 焗食， 你要专登去厕所攞嚿屎出嚟，仲要又冇人见到，摆落碟斋度啊，大佬， 你唔俾佢即刻屙落去噶？ 咁你要喺厨房度除低条裤，屙嚿屎，搵手兜住。 厨房有几人啊？ 其实喂，真系喎，呢啲嘢真系咧，真系唔系未。 我系做餐馆得一个两个厨师嘅啫嘛。 咁我唔识拗。 好啦， 我未做過。 六点几又唔系最多人嗰时。 第二单新闻就系咩啊？不如你讲啦。 讲咩啊？我唔知你。 你识讲鬼英文字啊嘛？ 哎呀，你唔好，哎呀，你俾少少时间，我整翻个 YouTube 出嚟先。 俾另一位嘉宾。 我哋听一次啊。 系讲嘢先啦，系啊呢啲。 Lamkin， 专登揿个电话嚟躲读 Lamkin 个字啊 ！Lamkin，Lamkin，OK， 冇读错俾人哋 challenge 我哋嘢，又整篇嘢出嚟话我哋唔识读啊！ 关公好忙啦，今次 咪咯， 关公啊真系好忙啦， 点啊呢个 关先生 咩扣啊叫做 难扣 难扣啊 难扣， 我真系依家先知 你用唔用噶？ 我唔用噶。因为 呢啲牌子系咪老人先用嘅？ 系啊系，同埋即系欧洲嗰啲而家唔兴噶啦，我哋即系青春嗰啲咧就会用翻韩国啊、日本嗰啲咯，即系嗰啲阿神阿神先用咯。 其实温豪斯都唔啱数呢个牌子， 系咯，我都唔知点解 平 咯，唔平。 要去到连达佛先有嘅喎， 冇啊，韩文先平， 哦，韩文先平。 点啊点啊，关公灾难又。 因为佢琴日就出咗个声明，就话咧佢嗰个 Energizing Factory 嗰个活动邀请咗嗰个 event 就请咗艺人何韵诗嚟分享音乐，咁但系佢就声明咧就何韵诗就并唔系本公司嘅代言人，咁即系好明显系咩咧？基本上我系非常之老土你嘅人。 其实系咪真系好咁惨咧？即系参加个散运之后咧，啲明星啊，啲咩名人都俾人封杀晒啦。 我啊觉得 冇咩做过啫，佢哋都俾人拉下啫。 咁啊讲，但系咁啊，杜汶泽咁啊点咧？ 杜汶泽去咗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拍电影，咁佢都俾人封杀得好狠喎。 依南下策略咁啊叫做呢啲。 咁啊仲有 北上系嘛？ 佢都唔北咪南咯，扯蔡英文都咁讲噶。 咁啊，黄耀明喺好多次访问，其实都话佢自己工作量就大不如前啦，少咗好多啦。咁 何韵诗都系。 但何韵诗好明显佢自己有一个路向， 即系佢又唔系好需要搵好多钱，即系佢讲咗。 即系第一咧，咁好似你最熟，你讲多啲啦咁。 冇啊，嗰次咪搵你分享啫嘛，即系佢就话其实系即系争咗一大橛，但系佢又唔系要搵好奢华嘅生活， 嗯、 即系够使有突咁啊 ，OK 咯，开心咯。 系啊，系咪 咁啫嘛？你睇下你想点啫嘛？ 都过得活噶嘛？佢系咪先？点样？ 系啊。 我記得佢以前咧就好興咧，將佢每一日嘅餐單啊 po 上網嘅，揾個無印良品嘅 wooden tray 咧就擺喺上邊，話俾人聽佢講嗱，其實好生活可以好簡單啊，食兩個蘋果啊，食兩個麥包啊，飲碗麥皮咁樣。 係咪微博度啊？呢啲 唔係喺 Facebook。 哦 ，Facebook。 我成日睇到呢啲嘢。 冇錢收，微博可能有錢收。 係咩？ 唔係喺微博，如果內地啲名人咧，如果大咩叫大 V 定大乜？ 大 V 啊。 过百万噶，你照微发张相可以真噶坚噶，系啊。 咁边个俾钱佢啊？ 咪讲公司咯。佢你吹你 即系冇字噶嘛？ 你假如啊，搵个无印嘅吹妆， 你咁执会睇到你个样嘅。 我整住块 唔系，咁我睇后边嗰睇咗啦。 嗰张相系真系值几一百几廿万嘅，随时可以真系嘅最低 一个明星都系微博啦。 系啊，呢啲因为你以亿人计啊嘛，使俾一百万你咩所谓？如果你真系坚嘅，系咪先讲真？嗰张凳啊，上海嗰张咁嘅性爱凳都卖到断市啦。 系啊系啊，嗰张 个做出嚟啫，你唔好话听你冇睇过段片啊，老人家。 我真系冇睇过段片啊！ 我即刻播啊！我都话你唔好讲呢啲嘢啊！ 你喺度播 有两段片啊！ 成个节目 cut 咗你 YouTube， 咁唔使害啊，肚啫嘛，咁人抵啊！ 我哋听嘅啫，我哋播音啊，播像啊，大佬啊， 我哋自己打格咯，系咯， 你净系俾啲声人睇，哇！阿当娜有冇睇过嗰段片啊？ 我冇啊。 喂，嗰段片啊，真系 我最憎噶啦，我马赛都冇睇。 但呢一集睇《捉奸在床》咯。 咩啊？ 嗰个香港上市公司个老总啊，俾人捉奸在床。 好靓喎，嗰个 女仔， 个名门好靓喎，哇！ 括住先名门。 咪即系 sofa 嗰个咯，系咪啊？ 真系唔系两件事嚟噶。 我冇，我唔睇呢个，我唔会坐上呢啲歪风噶。 呢啲唔系 你收皮啦，你 坐上歪风。 你有冇睇？ 哎，其实有冇睇？ 两单都未听过。 哦，咁 死得我未。 呢啲真系，呢啲好虚伪， 呢啲人真系好虚伪。 死毒男，你真系搞翻啲星塔雷动，呢啲嘢真系正常人做嘅。 呢啲真雷动啊！你知啊？ 系咪先？真系， 我觉得呢啲人好虚伪啊！ 系啊，你啲网友啊，几劲耐啲网友即刻可以啊，话嗰个小三啊，啲配字好专业啊，名牌 咩咩字嘛？ 配字啊， 咩叫配字 啊？嘅胸围底裤。 哇，咁都睇到！ 凉鞋高踭鞋， 喂，你要捉奸真系睇晒嘅， 真系啊，系咪先？ 要分析嘅， 呢啲真系另类植入式广告嚟噶， 唔系你咁样声俾我， 嗰条女嘅底细系咪佢自己本身都有钱嘅咧？ 都话括住名媛咯，做得计有几有钱啫？ 咩 做得鸡有几有钱啊？ 唔系啊，啲鸡好有钱。 做完鸡有钱啫，做完鸡冇钱噶嘛，大佬啊！ 我真系想问一样嘢， 我听 收到啊呢个笑话， 我听唔到 呢个笑话收到啊，嗰三个字啊， 我听唔到， 我又唔重复啦， 写 我又唔重复啦，我又唔重复啦啊！呢啲嘢 咩咪后先讲，死啦，我真听唔到添。 唔系，但我真系想问下，以一个女性啊，你自己可能有啲钱嘅，即系可能有三五千万身家咁。 做唔做鸡啊？ 但你点样有三五千万身家先？ 你唔好理啊，我当你底有，我当你个底有三千万， 三五百万咯。 你会唔会沟个几十亿嘅富豪？ 咁系佢沟我系嘛？ 啊系啊啱啊，个几廿亿嘅富豪沟你，你会唔会同佢？ 咁睇咩样咯？ 扯你不如问，咁你不如讲郭美云。 唔系咁，我唔讲名嘅呢啲， 唔系 我真系好惊俾人 讲。点解要讲郭美 云？咁有咁多钱分家，你话佢会唔会沟富豪啊？即系调翻转 头。系咯，自己都有三五千啊。 系咪 开珠宝店咯？ 唔系咯， 咁邝美云会啫嘛，唔系 又靓喎。 阿当阿优你会唔会咧？ 人人都有底线。 阿当阿优就系话佢底线就系话，只要佢嘅样咧系好嘅，即系好似陶君衡咁，就制。 唔系你个前提已经有几千万身家啊嘛？ 咪系咯， 有几千万身家 你 又唔得？ 咁你咪睇下样咯，即系如果系 两层 your business， 咪养小白脸咯，系咪啊？ 养小白脸，个老公几廿亿咧？个老公几廿亿咧？ 几亿养十个小白脸咯， 咁呢啲啊，呢啲好嘢， 养乜鬼？ 养个廿岁嘅小白脸， 因为你揾一个富豪，你又要听佢控制啊嘛。 如果你身家，你俾晒去搞个雷动升级算啦。 你当都系未食药， 使好多钱嘅啫，雷动嗰单嘢， 系咪先系啊？ 未食药啊？你 好多钱系使咗 呢啲？ 系喂，你讲使几钱啊？唔系我哋 过百万美金。 喂，讲翻系咪讲完啦？呢啲讲去嗰单，讲完啦。唉，讲嚟讲去讲都冇。 唔系咁， 你介绍咗佢未啊？ 讲开咗，介绍咗啊。 OK。 Angus 嘛， 介绍咗 系咯，我介绍咗， 介绍咗。 你讲咗 August， 佢报新闻嗰阵时介绍咗。 报新闻时系，即系 点解请佢上嚟嘅？今日 因为礼拜应该礼拜日系嘛？ 系。 琴日咧就戴耀廷咧就开咗个雷动声纳嘅记者招待会，系啊。咁因为建议一讲开讲埋，好有成日介绍 佢话冇开声， 系咯，我要make him talk 啊嘛， 答唔到嘴冇办法，真系 唔会嘅，你虚伪啫， 你毒啫，你毒男啫。 咁啊， 我翻嚟睇翻。 咁啊 ，Benny Tai 就即 系拎俾佢， 正式为雷动声纳就开咗个记者招待会，算唔算佢加持咗你呢个 project？ 其实个关 系 系咩啫？ 讲先，你喺成个计划入边咧，其实你担任咩角色先？ 其实咧，雷动计划咧就唔系我负责，唔系我搞出嚟，唔系我谂出嚟啊！我就系因为雷动计划嘅缘故咧，就谂到佢入边需要民调啊嘛。 系， 跟住我就谂啊 ，IT 都做到民调，好似几好玩。咁我就即系 propose 俾阿戴教授，咁佢觉得啊 OK 咁样，跟住之后就大家倾下，就开始有个成型。跟住有成型之后就要搵人整啦，咁啊搵朋友试下问下人啦，真系识人啦，咁又有人肯帮手，咁啊。即系三山五岳嘅高手都慢慢黐埋嚟帮拖，咁然之后就变成咗系一个有啲嘢咁样咯。 即系你就系雷动声纳计划嘅呢个大佬， 算系啦。 温乐 嘅 大老师 啦，即系 大老师 系啦，即系有谂到一个谂到条桥之后，就大家一齐谂办法整佢出嚟咁样咯。 但你上次就嚟接受访问嘅时候，嗰单嘢都未系呢一个层面嘅，系咪？ 嗰时叫做公民声纳噶嘛， 改名叫公民声纳， 做咩衰咗所以改名啊？ 唔係， 通常啲關公都係災難就係咁。 唔係，蘇建華以為係公民黨啊嘛。 啊，系咪？我听过好多啊，公民党我觉得都 OK， 但我怕啲人以为 人民声浪系人民力量咁咧， 仲大镬嘅。 哇， 咁大镬应该搞唔掂呢啲嘢咯。 唔系，咁你不如你简单介绍下，嗰记者都会咁讲噶啦。 其实系咯，做咩无啦啦？ 记招就唔系讲雷动声立嘅，记招系讲雷动计划启动嘅。 嗯， 雷动计划启动其实有好多个组织嘅， 但系佢写雷动声立。 咁明报唔系明报呢个 苹果嚟噶， 系苹果咁样写就 错啊！苹果 就攞咗另一个 point 出嚟讲啫。 哦， 系啊，咁。雷动计划启动咁有好多组织一齐参与，咁我哋想一齐去开始呢件事，咁就揾阿戴教授，再加成班即系唔同嘅群体，咁就一齐去做咗个 咩有咩群体啫？咪有嗰啲系嘛？ 唔系你雷动计划就讲紧个协调机制啊嘛。 系 咁雷动声立先就系市民可以参与嘅嘢啊嘛，系嘛？ 其实 由下而上嘛。 其实雷动计划都有三有两 part 嘅，一 part 就 系 协选举协调啊嘛。咁选举协调就系有三 part 嘅，选举协调咁就即系区选协调同埋超区选协调，去到最尾就系有呢个叫做喺民间嘅叫咩咧？民间嘅策略性投票。 嗯， 系啦。咁其实之前嗰两 part 咁即系好多人都出过力，咁但系效果就一般啦。即系大家睇到嘅情况系点样啦。咁依家就系讲紧第三 part 点发生咧，咁样就系用雷动声立做一个民意调查。咁佢用民意调查嘅方法咧，去提供最准确嘅选举资讯俾所有人，咁就等嗰啲人咧可以自己做一个更加有效决定，系提高佢哋个选举嗰张票嘅价值。其实系咁样， 提高个票值。 我譬如我作为一个普通选民咧，我点样参加雷动声立？ 其实就好简单嘅就喺我觉得就系，不过好，其实 你讲下啦， 你又简单，你又 band lock in 就得啦。 因为我觉得好简单，但系原来发觉都有好多人都有唔同嘅服嘅系啦。咁譬如话，其实最简单就系装咗个叫 Telegram 嘅app 啦。咁其实呢个 app 好容易 search 到嘅，即系喺 Android 或者 iOS 都有嘅。咁就 Telegram， 咁 即系 install 系一个 install 咗 Telegram 先， 系 install Telegram 咧。咁其实佢就 Telegram 咧，佢系一个通讯软件，咁佢就需要你有一个电话号码去做。即系绑定你户口嘅，咁佢就会 send 个 SMS 俾你。其实好似 Line、WhatsApp 都有呢啲步骤嘅。咁跟住之后咧就搞掂咗，咁咪开咗 account 啦。咁跟住之后咧就去我哋个网页嗰度，网页嗰度咧就有个红色掣嘅，咧揿红色掣咧，咁就会入咗功能雷动声立噶啦。咁就佢就会问你问题噶啦，已经系。其实就有一两。 不如我总之叫你今晚而家即刻示范一次啦。 咁但系上一集问 你下一节示范一次先。 哦，好。 我想问你登记咗未？ 咁啊正啦！如果系就调翻转头，真系掂啦！今次掂碌谢啦！ 点解咧？ 我就即刻转头走去西环。喂，张小明，阿小明，喂，快啲！ 你再拧过去就睇咗你。 所有人入晒雷动声嗰时啦，屈你哋机咯。 其实咧，如果佢哋咁早屈我哋机咧，冇乜着数嘅，因为佢帮我煲大件事。 你讲埋出嚟重点，喂，唔好咁早屈佢机喎。 系啊，迟啲先入嚟我哋机， 系咪先？系啊， 迟啲入嚟都 OK。 唔系，因为你知唔知道嗰啲人系真假噶嘛？啲人 其实我系依家系唔知， 系咯。 但系其实唔系一个重点嚟嘅呢一刻，因为佢嗱，我哋要谂下对方要点样玩我哋件事。即系佢要玩我哋， 你冇理由喺呢度公开讲，你谂对方点玩你件事啊？ 讲唔讲得噶？你其实呢啲嘢， 我睇睇嘅都会人谂到噶嘛。 唔系，其实我依家讲嘅嘢就所有人都谂到，所以我觉得讲都 系咯。 好系啊。 即系譬如佢哋要嚟 hack 我个 system 嘅话咧，咁佢首先就要知道佢想系即系我 system 喺边。咁但系佢唔系搵一个， 佢唔系 hack 你， 佢一直提 佢做啲假人出嚟啊嘛。 系啦，入嚟假，入嚟骚扰啊嘛。咁首先佢要好多个 account 先啦，佢好多张电话卡啦。咁呢件事都唔系唔可以发生嘅，即系佢可能三五千张。 喂，中移动嗰啲咪得咯。 中移动嗰啲都得， 联通咪搞掂晒咯， 或者可能搵大陆五毛一齐用咪得咯， 系咯， 好容易， 十万 真系好容易 啫。如果佢依家入嚟嘅话咧，咁我系统即刻就有十万人啦。咁跟住之后咁十万人，咁我应该出新闻啦，系咪先？即系我系统已经有十万人咯，系呢个港大民调嘅十倍以上嘅 sample size 咯。咁啊，应该大家一齐睇我 烧炮仗啦， 烧炮仗啦。咁跟住之后，大家咪睇到咯。哦，啲数据系咁样嘅，咁一路发展落去，发展落去，发展落去。咁啊，去到九月嗰阵时，其实咧民调系咁嘅，民调咧越早做咧，嗰、那个 准确性系越差噶， 准确性越差嘅，因为差到依家咁，其实根本有啲人系未必差。 有啲我都唔识嘅。 你讲到差嘅话咧，我就大概讲下香港岛而家即系第一个出咗嘅六月民调结果啦。公民党咧就有29%，香港众志18%，未决定嘅12%，民主党8%，工党7%，人民力量刘家雄。7%，王慧基5%，青年新政都有5%，民建联得2%，司马文0%， 系啊， 罗家雄有7%，竟个维基冇可能喎呢啲， 系啊， 咪所以你解释一下， 所以咪就系越早做咪越呢啲数据唔可以查， 咪同埋你加入啲人点样去自愿咧？其实你呢个系完全唔科学化嘅， 你自愿加啊嘛，因为你唔系全民加啊嘛。我想做个，我想有好强烈信念啲人先至会加入啊嘛，系啊，即系我系普通冇乜特别， 未做到噶，未做到噶。 嗰啲咧，你系唔会加入噶嘛？其实个误差你永远都你唔可以缩窄个误差，其实你最后后期做都唔会嘅。 其实唔系嘅，因为我哋去到最后嗰阵时咧，我哋目标个 sample size 有成10万噶嘛。其实10万人究竟系啲咩人咧，好难控制噶啦已经。所以喺嗰个时候，如果有个咁嘅 size 嘅话咧，入边啲嘢系有价值嘅。咁再加埋，其实我哋唔系净系会用呢一种方法去攞资料嘅。我哋其实喺个设计上，琴日啊，大家早几日大教授都讲过，我哋系会有街头嘅访问嘅。街头访问都系一种 sample size， 咁啊比较 random 啦，即系都有佢自己嘅。 即系你帮佢 input 落个 back end 度。 系啦，我哋会有好多义工去喺街头度去做访问， 做街站啊， 做街又唔系叫街站，叫街头问条系啦。 咁即系叱咤乐坛嗰啲，即系你唔系真系嗱，你 点样叱咤乐坛？ 唔系最后余真话事噶嘛？ 唔系， 唔系即系大家以为自己真系投紧噶嘛？你现场投啦， 最受欢迎唔系 咁，最后都系余真噶。唔通余真？ 我最喜爱好似真都唔系，我最喜爱系真系有 audience 嘅现场， 你可以有人为去 manipulate 呢样嘢啊嘛。 第二个奖就有叱咤乐坛嗰个就冇。即係有個獎係，即 係 現場投高係因為要唱票㗎嘛，所以嗰個係冇其他我 知。A 區幾多票 ，B 區幾票？ 係啦，係啦，係啦。 咪咁啊？ 其他我唔知啊。 其實都係假㗎。勁 歌金曲亞太區嗰啲咯， 哦，嗰啲一定假㗎啦。 係咯，唔係嗰日你最後係有人手去操控㗎嘛？依樣嘢。 嗱，如果人手操控呢件事，大家有懷疑嘅話咧，就真係要有一啲中間人咧去睇住件事點樣發生先可以講。我點講都冇用嘅。 明白。 咁但係其實 中間人， 即係譬如話，可能有一啲 執業會計師、 執業會計師啊、律師 咩人乜龍嗰啲啊， 即係任建峰啊嗰啲、譚詠文嗰啲算唔算啊？ 係咪文俊冇？誒阿土咯， 係啊，嗰啲 阿土咯。 不過去過美國牌得唔得啊？香港得唔得噶？我哋黃龍得啦，一係揾 何君。 要叫佢嚟喎，如果唔系搞唔掂咯， 呢啲嘢即系咁讲啦，呢啲嘢就 冇错。其实系更加幸运 啊！唔系咁，你个系统设计上，其实你已经谂到点样去尽量令个 sample size 比较阔一啲，甚至乎一啲佢唔系主动所谓叫参与呢个民调嘅人，你都会你系调转头你去主动接触嗰啲人啊？ 系噶，其实喺嗰个时候我哋。会除咗嗱，我哋有个好大嘅 size 会来自 佢自己参与啦， 自己参与啦。咁跟住我哋一个 sample 呢个 sample 先系 A 啦、 嗯、 ，B 咧就系讲街头嗰扎啦。咁、 嗯、 街头嗰扎我唔知依家我哋嘅义工数量可以去到边度，做到几多啦。咁但系就有一个 set 嘅。咁呢、 嗯、 两个 set， 仲有一个 set 咧就 系 其实港大民调都会做噶嘛。咁、 嗯、 其实咧佢哋会有佢哋嘅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可以提供到话哦咩年纪乜嘢工职业得咁样，佢哋嘅情况系点？其实咧。個 point 又好似上次都有講過，即係究竟一個 radar 會準啲，定係幾個 radar 都冇咁準，但係加埋會準啲咧，都係個問題。 係咪叫 snowball effect？ 唔係 講未講嗰樣嘢。 我想問咧，如果成個呢個譬如民調，譬如用個app 嚟做啦，街頭啦，加埋譬如廣大一個啦，有冇同時譬如喺嗰成 set 嘅數入邊，有冇做埋建制派嗰啲人嘅支持率嘅咧？ 其實我哋係包埋建制派嗰啲俾人揀嘅。其實我哋。有噶，有噶，有噶，我哋有。 头先我读咗有民建联， 点解我咁问咧？ 头先我读咗有民建联， 我唔系想话知道边个建制派啲人会得或者唔得，即系呢个对民泛民啲选民嚟讲咧，其实 冇 乜所谓。 系咯，冇乜。 但系咧，你可以 check 到系咪准啊嘛？ 嗯、 即系譬如你做个民调出嚟，即系假如、啊。 但我哋吸引唔到建制派人做噶嘛？ 唔系，因为佢有民调，佢电话啊嘛，佢同埋街佢唔知噶嘛。你譬如你做到，譬如你话忽然间钟树根系离谱，系咪？我唔知系咪离谱。譬如高过王维基嘅，咁你就觉得呢个系流啦。 系啊， 你王维基理论上系最高噶嘛，应该系咪先？即系你有个对比先得噶嘛，呢样嘢。 系噶，我哋会用几个角度、几个民调嘅数据咧，去 adjust 翻我哋入边嗰啲 internal bias。咁嗰樣嘢呢，其實就依家一路我哋都有啲文出緊呢，係講呢件事嘅，即係我哋講會點做。所以我又覺得即係其實最大問題就係啲人要信我哋個 data 係即係個 collection 嘅方法好。 即係佢都要當件事係禮真嘅，佢用一個禮真嘅心去做成件事先會真係禮真。 哦，當然啦。 嗯。 不過 即係你頭先想講係咪呢個 point？ 係㗎，同埋即係 因為坊間嘅責難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就係話覺得啲數據咁其實入得嚟核投嘅佢即係入得嚟投嘅係某一種 bias 噶嘛。 嗯。 咁成扎某一種 bias 嘅人入嚟投個答案就梗係唔係真相啦咁。 即係嗱，我簡單做個比喻，即係假設阿 Donna 投票投新界東咧，其實佢係即係佢表面上嘅身份民主黨啦，其實佢應該投俾阿挺啦。咁問題其實佢心底裏其實唔係嘅，支持阿萬必嘅。咁佢就要真係喺個 system 上面咧，喺個interface 度揀萬必，而唔揀林卓廷。即系咁， 类似，但系咧，呢都好难控制嘅，其实呢件事。啊、但系， 即系佢心里边内心斗争得好紧要系嘛？ 因为佢最后投边个冇人知噶嘛。 系啊系啊， 你 点 知 知噶嘛？ 我知系即系成个沙漠几粒沙啫嘛，佢点会搵得到我投？ 但系问题个系最重要都系。 喂，但系点解你知道我上次投边个嘅？我自己入噶。系咪啊？我咪上次 会唔会系第一阵 AI 嘅风？ 真系噶？ 唔係佢入嘅， 係咯，我唔知點解佢知道我。咦，你上年係投呢個， 你 今次唔係投呢個嘅咁。 你上次就話即係好似講過係第一階段咧，總之淨係開放俾有 quota 嘅人嘅，而有 quota 就要每個 participate 過呢個計劃嘅人咧，再將啲 quota 散播出去， 俾一啲你識嘅人。 係啦，咁但係去到而家呢一刻，仲有冇 quota 嘅咧？ 呢一刻我哋取消咗 quota。呢一刻我哋已經開放俾所有人用噶啦。 嗯， 公开噶啦， 又 即基本上嗰件事已经 online 玩紧，系累积紧噶啦。 累积紧噶啦，其实我哋一路喺度投票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开始储到佢个 voter profile 咧，知道佢其实系个咩 preference 嘅。咁嗱，从常理去谂咧，一个人咧唔会咁转得咁犀利嘅。 即系投下啊，即系 你可唔可以讲翻你今日发现嘅嘢噶？ 咩发现嘅嘢？ 你今日咪发现咗个即系好有一大扎人。 好，时间够，转头翻嚟讲。 Yes.